这个就很大的牛鼻子的老晋，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就是费力不讨好，是吧？事倍而功半。那么我倒觉得其实这次温实呢，他的思路有所转换，有所转换。一是说刚才我们说了，引回到传统的人机界面，这样能够适应更多的传统的用户强大的用户习惯啊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这次也是做出了一个真的从 Windows 诞生以来这么多年以来真正的让利于民的一个举动。 您说的是免费这件事儿吧？ 倒还真不是免费。 那是什么呢？ 是什么呢？是对系统的要求不升反降。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个每一次微软推出新的 Windows， 再加上英特尔推出新的芯片，我们过去叫温特尔组合嘛，对吧？温特尔组合，这都是用来搜刮大家的银子了。 对， 为什么呢？你要老电脑装了新系统， 跑不动， 卡，对吧？CPU 要升级，内存要升级，跟着你主板的主线的宽度也要升级啊，对不对？其他所有的显卡要升级，好，干脆买台新电脑了。 对， 所以所有的 PC 厂商在过去那么多年以来，都将微软的新的操作系统的发布视为一次新的重要的出货的机会，我又可以卖货了。但是今年这个事情发生改变了，因为微软官方声称，并且经过预览版的实际验证，Win10 可以在老机器上跑得非常的顺畅。 这样的话，原本那些厂商想赚的钱都赚不到。 对，我们举两个数字啊，因为说跑得非常顺畅这句话呢，其实有点含糊。我们举两个数字，第一，目前来说，众多 PC 厂商为了迎接 Win10， 也就在今年夏天推出电脑的平均内存，从过去的 4.6G 平均从 4.6G 下降到了 4.4G。这很有意思啊。 这说明什么呢？ 过去都是说新操作系统来了，应该是拉动整个平均内存的容量要提高。 对， 现在是平均内存容量降低了。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是低内存也能跑得动，对吧？第二，你加了高内存，你势必要高溢价呀，要高价格，高价格不一定能卖出，因为你价格太高了，用户没有动力换新电脑了。所以说它的合作伙伴很郁闷，这一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什么呢？根据很多的评分软件，就跟手机的跑分一样，电脑上有很多成熟的跑分软件、那么在这个前年、去年和今年就算比较新的电脑了，前年、去年的电脑升温时一点没问题。它会根据你的系统进行极大的优化。 那您这么说回来的话，微软这么一做，是不是把整个这个行业内的规矩就给破了？ 其实不是，他也是被逼无奈啊。 谁逼他逼到这份上？ 首先我们看啊，有几个逼的，第一是苹果。苹果的这个操作系统，苹果其实操作系统在好几年前就逼他了。微软每次发布新的操作系统，都要你要是更新或者是买正版的系统的话，都要上百美元。苹果原来就是$20最好收啊，现在也免费了。就是免费升啊，免费升。好，苹果不单免费升级操作系统，它连苹果自己的 Office 软件，就是 iWork 那个系列啊 ，iPad 那系列也都免费了。也就是苹果的 Word、苹果的 PPT、苹果的 Excel 也都免费了。 这些都免费了。 都免费了，免费提供给这个，因为苹果的没有什么盗版操作系统啊。它都是软硬一体的嘛，对不对？它也免费了。好，这就直接瞄着微软的 Office。要知道，现在在城市里的很多小白领，或者是这个广告公司啊，或者是这个文案公司，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做 PPT 不是用 PowerPoint 啊，是用 Keynote。 对， 哎，我用过，我真觉得还 是好用，确实好用、 感觉自个儿一下就不一样了， 高大上了，而且是免费的呀，正版免费的，是什么？好。那么这个当然前提是你要下载最新的操作系统，苹果的 macOS X 最新版本啊。那么苹果在逼的，而且苹果如果说在五年前，苹果即使全免费，也对微软构不成竞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苹果在 PC 上的量很小，就全世界的占比。可是现在苹果在最近的五年以上的时间里，已经五六年了，每一个季度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家正增长的 PC 厂商。可能这几年苹果在手机上的光环，在平板电脑上的光环，让很多尤其很多这个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觉得这是个智能手机企业。但是苹果可是世界上最早最牛的 PC 企业。对， 它原本是做电脑企业。 对啊。 您这一说，我倒是有感觉，我身边现在用这个苹果电脑的人还真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。 而且过去呢是